现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年轻时在工厂工作认识的一个厂花。那个容貌姣好的女人却有着让人唏嘘的婚姻，为什么身处不幸的婚姻中她却死活都不肯离婚呢？ 老板，有冰块吗？ 有啊。你是想，你眼睛怎么青肿青肿的？ 哎，所以跟你要冰块敷一下嘛。哎，我这有手绢，你给我拿点冰，我自己包上就行了。 啊，没事没事，我给你找个袋子包一下啊。哎，来来来，快敷上。 谢谢啊。给劲儿啊！ 你这眼睛是？ 哎，别提了，我刚跟人打一架。 啊？ 哎，没事。那人是我哥们儿，就是我俩刚才吃饭，他随口跟我说了一声昨天跟老婆吵架，他给了他老婆一巴掌，我一听就急了，我跟他说，你打女人算什么男人，跟太监没什么两样。 这话有点损啊。 对呀，所以这不给我一拳。哎，不过我也没吃亏啊，他脸现在跟包子一样。 虽然我也很反感家庭暴力，不过有话还是好好说嘛。你就算揍他一顿，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哎，我就一暴脾气，我也忍不住。你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打女人的男人。 没想到你还挺有侠士风范的。 哎，我年轻那会儿就是，我看到别人打老婆，我打不过也上去拼两把。 啊？你在街上看见的？ 哎，不是，我邻居。哎，那是20多年前的事吧。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我在一个老国企。当时要是想住厂里宿舍吧，得排队等名额。在等的时候呢，我就租一老房子，好些厂里的同事都住在那儿，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厂花。这厂花姓沈，刚好跟我住同一层。 你说的邻居就是他？ 对，当年在我这个毛头小子眼里啊，那沈姐真算是长得不错的，端庄美丽，五官秀气，还留一短发，穿的也素净。虽说这厂子里有不少愣头青都惦记他，对他有意思，但谁也不敢往他身上贴，因为他男人喝起酒来啊，简直就不是人，谁都不敢惹。 也就是说，沈姐的老公经常喝醉之后打老婆。 对，这事我也是慢慢才知道的。一开始啊，我只是很羡慕那个男的娶了这么好一老婆。哎，这沈姐不仅漂亮，她还特别勤快。他要是打扫卫生啊，不光把自己门前打扫干净，还会把走廊上其他几户顺带都给打扫了，连我放在门口的垃圾他都会顺便帮忙扔了。到下雨的时候啊， 还会帮大家收晾在外面的衣服。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就特别热情地招呼我，还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呢。我记得有一次，他晚上突然来敲我的门，特别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去他们家帮忙打蟑螂。他说丈夫在厂子里加班，自己胆子又小，下不了手。我自然义不容辞，那会儿我也不白干，我还换回来一碗热面呢。 幸福死了吧？ 那可不，沈姐是陕西人，擅长做面，那碗面，哎呦，那碗面现在我想起来我都流口水，里边放了好几片牛肉，还窝一荷包蛋， 是不是很香？ 哎，别提了，最后啊，那碗面我连汤里的葱花都舔干净了。哎呀，反正从那以后我就真把这沈姐当亲姐看了，我还经常厚着脸皮跟她要活干，只要看到她在这个公共厨房炒菜，我就赖着不走。 你就不怕她老公打你啊？ 说起她老公，我上夜班的时候倒是跟她打过几个照面，乍一看这人挺老实的，也不爱说话，但是一喝了酒得就跟变个人似的。所以啊，为了沈姐，我跟她干了不止一回仗 啊。难道她还当着你的面打老婆？ 她敢。第一次我是听见的，那天晚上啊，我听见沈姐在隔壁惨叫，她男人还不停地骂，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了，好几个女工都出来了，在楼道里议论，但谁都不敢去敲门。我去敲，一开门，好嘛，那男的一口酒气喷我脸上，红着个眼睛，就跟地府来了罗刹似的。我还什么都没说呢，砰叽就一拳打上来，我就听见这沈姐在后面喊，让我们别管他啊！我当时就急了，我也给了他几拳，我没打过，他力气太大了，我真不是他对手。最后啊，就直接把我推到凳子上，头都给我撞破了。 那你们就没报警？ 哎呀，当时也没这概念呢。你想啊，就算我们想到了，这沈姐也不会同意啊。好在撞得不厉害，我擦点药就没什么事了。第二天呢，男的还拎了一把香蕉来看我，陪着笑跟我道歉，说是自己跟厂里老家伙喝多了，耍酒疯了，不好意思啊什么的。哎，其实我也真没什么，我就是替沈姐不值。你说她怎么就嫁了这么个男人呢？我跟她说啊，你打女人是不对的。他呢特别诚恳地跟我说，哎，是是是，完了还狠抽了自己几巴掌。 不过下次喝了酒还是照打不误是吧？ 没错，他喝多了就跟畜生一个德行。之后有一天早上我出门，我发现楼道台阶上全是大粪，每隔两三阶就有一处，那痕迹一直延伸到人沈姐家门口，门口还摆一空酒瓶。 难道是他男人？ 就是他干的好事儿。我当时，哎，我都快吐了。我就看见沈姐拿着拖把、报纸、纸篓、塑料袋跑出来，一个劲儿跟人道歉，说他男的又喝多了，让大家见笑话了。这事儿啊，很快就传遍厂里了，大家都在议论。你说好歹这沈姐也是高中毕业，怎么就会看上这么个二百五啊？ 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哎呀，他的事儿吧，我是跟那男的干了第二回架之后才听到的。有段时间呢，我连上了半个月的大夜班，休息那天一觉睡到下午，最后是被外面的吵架声音吵醒的。我一听就是沈姐他们家，那男的用各种脏话骂沈姐，一听就是又喝多了。沈姐一直不说话，那男的反而就骂得更凶了。当时沈姐可能是害怕了，就把家门打开想出去，结果被那男的一把给拉了回去。我亲眼看见他狠命地踢沈姐的肚子，踩她的脚，我当时就急了，我跑过去上去给男的一脚，后来他就转过来疯狂揍我，还往我太阳穴上打。 什么？没事吧？ 哎，我这不活挺好的。但当时我确实被打趴下了，我能听见沈姐当时一直在哭，在拉他。那男的转身拿起一小铁锅就要往沈姐头上啐，好在被几个女工给拦住了，可那些女孩啊也被那男的打了好几拳。 还真是见人就打呀。 没错，那真是畜生。不对，我要说畜生都是侮辱畜生。哎呀，那男的最后打累了，就摇摇晃晃地往楼下走，我想去追，还是被沈姐给拉住。他一直在哭着求我让我别管了。后来好几个女工一起啊，把沈姐架到床上给她抹药。沈姐一直在求大家不要管他们家的事儿。有个年纪大的大姐给气坏了，说这么逆来顺受， 简直就是活该挨打。 都这样了还能忍？总不会还是因为爱他吧？难道是沈姐欠了那男的什么情？ 哎呀，要说这原因吧，我是第二天陪他去医院的时候听他说的。 去医院了？他被打得那么严重啊？ 嗯，第二天啊，他就完全走不了路了。我怀疑是骨折，我借了一个电瓶车送他去医院。到了骨科以后，他把鞋一脱，我就看见他整个脚面都是青的，脚踝也是肿的，靠后脚跟那里都是乌青的。大夫让我们先去拍片子，画价单一出来，沈姐就心疼了，一共110块，最后还是我硬把自己的钱塞给他的。诊断报告说呀，他右脚两处骨折，得打10膏。我今天都记得，沈姐当时嘴唇都是抖的，她问大夫能不能不打10膏，因为她要是再请假，领导肯定会说她的。但我最后还是劝她了，打吧。一出医院她就哭了，我就真的是心疼。我就问她，我说沈姐，你为什么不离婚呢？你俩又没孩子，有什么牵挂呀？之后啊，沈姐就把什么都跟我说了。 到底她跟那个男的有什么清不了的债呀？ 哎，其实啊，是那个男的欠她的。 什么意思？ 这沈姐跟她男人嘛，是同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只隔了3排房子。那男的从小就不爱说话，还经常被同村的男生欺负。可他一直很喜欢沈姐，没事就喜欢躲在角落里看她。之后那男的初中毕业啊，就去当了兵，回来以后红光满面，性格也不闷了。但是自打回来之后，就染上了抽烟喝酒的恶习。当时正好沈姐也高中毕业了，出去打了几年工，之后有几个老乡牵线搭桥，他俩就同居了。 他们没办结婚手续？ 当时是没办，一是因为那男的妈妈吧看不上沈姐，老太太是个盲人，哎，不止眼盲，心也盲，他一直瞧不上沈家。所以自从儿子第一次带沈姐回来，他就没给过好脸，总挑人沈姐的毛病。那男的爹呢，又是村里有名的油棍子，好吃懒做还好赌，据说还和村里两个寡妇有一腿。 这都一家什么人呢？这是 所以说呀，这样的家自然是富不起来的。而之所以迟迟不办婚事呢，也是因为这结婚要给一大笔彩礼，按规矩应该是给88万，他们家掏不起，自然就一直拖着。沈姐家拖不起，他爹常年生病，到处借钱，这村里都被他们家给吓怕了。那笔彩礼啊，应该是沈姐家的救命钱了，所以沈妈比谁都着急。她曾经去村里求过一个德高望重的大爷去说亲，老爷子答应了，结果没想到正要去呢，得在家门口竟然给门槛绊了一下，人一摔没了。你说本来再过几天老爷子马上就80大寿了，你说会不会气？所以从此以后啊，村里就再也没有人敢替沈姐说亲了。 哎呦，连老天爷都不看好他们俩了，那就分了呗。那沈姐这么好的条件还愁再嫁啊？ 那年月又是农村，都和人同居了，那是说分就能分的吗？后来他们俩就一起进城打工了。刚开始啊，那男的学的是理发，结果和人斗嘴，被几个小混混浇了一头屎尿，他气不过，回头就拿沈姐出气。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打沈姐。 哎呀， 哎，其实在沈姐婆婆去世的第二年啊，他们俩就领了结婚证，但按照村里的规矩，不办酒就不算正式过门，但办酒呢就得男方给彩礼，男的又一直不给。就这么着一拖就拖了7、8年，每次沈姐跟她男人提出，哎，赶紧挑个日子办酒，那男的就会骂她，你不配，你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你是说之所以不办事儿，就是因为沈姐一直没孩子？ 不是，其实之前怀上过，当时把那男的高兴坏了，哎呦，对沈姐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都很少抽烟喝酒了。沈姐本以为这苦日子到头了，结果回老家一查，女孩，男的立马让他打掉了。过两年呀，他又怀了，一查还是女的，又流产了。连续打这么2次，沈姐就彻底怀不上了。于是那男的只要喝醉了，就变本加厉的打他，甚至还用烟头戳他。 要说沈姐吧，她也不是没反抗过啊，甚至还跑过好几次，可那男的酒一醒就去认错，沈姐曾经逼他下跪，他竟然说跪就跪， 所以沈姐每次都会心软，最后就认命了是吗？ 没错，他已经很习惯自我安慰了，说什么每次挨打呀，他都会安慰自己，算了算了，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宿命。虽然无数人都劝他离婚啊，可他从来就没有离开的勇气，而且每次打电话回家，他妈都会问彩礼的事。 彩礼，彩礼，他妈这是在卖女儿吗？ 在我看来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哎，那他妈就不知道他女儿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知道啊，沈姐都说过，可是他妈妈却说呀，这日子总会有矛盾的，忍忍就得了。沈姐要是再多说几句，他妈又会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还流过产，谁肯要你啊？而且你知道吗，这沈姐的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打过他妈，现在老了瘫在床上，还得靠他妈照顾。 所以明明都有他妈妈的前车之鉴了，他怎么还这么糊涂呀？ 是前车之鉴，可在他看来呢，这也是一种宿命吧。他跟我说呀，他男人其实也怪可怜的，也就是他能忍了，换成别人没人受得了，而且不喝酒的时候对沈姐其实还挺好的。 是不是所有心甘情愿受虐的人都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替众生受苦的殉道者？这样的人啊，我见得太多了。 我觉得呢，他就是看不起自己，他总说他这样的人是没人会要的，所以就凑合过得了。 那现在呢，你和他还有联系吗？他过得怎么样？ 哎呀，不知道啊，很多年没联系了。后来我分上了厂里宿舍的名额，我租的那个楼也快拆了。我搬走那天呀，我在楼道里看见了沈姐，当时她还是一瘸一拐的，头发乱糟糟的，我们俩互相点了个头，那就是我见到沈姐的最后一面。后来我听厂子里的人议论过她，说有人看见她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她辞职了，一个人回了老家，但她到底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从那以后，我只要看见新闻里说到家暴，或者听别人说起丈夫打老婆的事情，我都会想起沈姐。 所以就压不住火了是吧？ 是啊。 哎，冰都化了，我再给你换一袋，另外我还要再送你一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杏子白兰地、贝壳诺酒和黄色前麻酒调成的，名字叫做黄鹦鹉。 黄鹦鹉，这酒有什么讲究吗？ 不瞒你说，家暴的故事我早就不是第一次听了，也给讲述故事的客人调过各种各样的酒。有一杯叫大锤，希望可以敲醒那些想不通放不下的人，还有一杯叫天平，是希望所有的施暴者最后都会遭到惩处。而今天我突然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语言暴力会给一个人带来多么可怕的影响。当你的至亲都在把你贬得一文不值，当施暴者不停地用言语给你洗脑，一个人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鹦鹉，他会相信自己活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哪怕在外人看来这种逆来顺受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可是那只鹦鹉已经深陷在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当中不可自拔了。 哎呀，你说对这种人到底该怎么帮呢？ 反正替他们打一架肯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过帮还是要帮，亲友的劝说肯定是有用的，语言既可以是暴力的工具，也拥有拯救的力量。积极的鼓励就像是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足够大，